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说到，张盼玉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受到了听众的骚扰，穆航赶来救了张盼玉。这时苏峰塔也刚好赶来，见到穆航抱他上车，以为穆航是要囚禁张盼玉。回家后，张盼玉向苏峰塔道明了事情的真相，两人互相取暖地拥抱着，直到早上。无助的他们只有彼此。可是第二天早上出门买早点的苏峰塔却再也没有回来。苏峰塔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江沃的，想知道最近家里情况怎样。前几天实在忍不住给家里打过电话，却没人接，他放心不下，想让江沃去看看。江沃在电话里表现得惊喜交加，还埋怨苏峰塔过了这么久才联系他。江沃告诉苏峰塔，他去看望过阿姨，但阿姨过得不太好，好像有警察盯着她。这么一说，苏峰塔瞬间紧张起来。江沃让苏峰塔不要担心，承诺他一定会照顾家里的，同时暗示苏峰塔先不要回来，等到风声不太紧的时候再做打算。有我在，你只管放心，江沃说。江沃还没来得及探听张盼宇的情况，苏峰塔突然紧张地说，我得走了。江沃问，怎么回事？警察。之后便断线了。江沃回拨过去，无人接听。苏峰塔犯了个错误，他打电话的时候心里紧张万分，所以一看到街道拐角出现警车，便如惊弓之鸟般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濒于崩溃的男孩，受到警车的震慑，第一反应是逃走。他的动作过猛，撞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本来是常规巡逻的警车，马上盯住了苏峰塔。苏峰塔一头钻进了巷子，拼命奔跑。警车里下来两名警察，分头追击。20分钟以后，将苏峰塔捕获。苏峰塔犯了第二个错误，袭警，很快被制服，塞进警车。从始至终，他紧抿双唇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他以为只要保持沉默，警察就无法抓住他的弱点。数百公里之外，江沃仍然坐在椅子上回味刚才的话，分析苏峰塔遇到了什么情况。他开始在屋里踱步，脑子渐渐清晰。江沃给左文打传呼，约他见面，顺便通知了冯琛。半个钟头以后，三人聚集在江沃的房间里。 早上苏峰塔给我打了电话，江沃开门见山，他在哪儿？冯琛问。江南市。江沃说。左文对于苏峰塔的落脚点没有兴趣，然而江沃提到了江南市，他的眼神定住。那个怪胎和张曼宇在一起？现在不了解具体情况，反正张盼宇也在江南市，咱们就假设苏峰塔和张盼宇在一起。现在苏峰塔可能被警察抓住了。 警察为什么抓他？ 冯琛问。江沃的脑子里又冒出了那个念头，刚才他独自沉思时便不断冒起这个念头，被他不断压下，但是当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否定，剩下的那个最不可能的恰恰就是正确答案。警察要抓苏峰塔，说明苏峰塔干了要抓他的事儿。江沫说。冯琛揉了揉下颌，嗓音阴郁， 我不相信他能做出那种事，再给他两个胆子。 江沫摆了摆手说， 不管那么多， 现在麻烦的是如果苏峰塔被警察抓住了，迟早会把张盼宇扯出来。冯琛点了一下头。 张盼宇是失踪人口，警察找到他就是立功啊。 江沃说。 可我们不能让张盼宇回来，那样我们就危险了。 左文恨恨地说。 哼，真是阴魂不散的贱货。 江沃瞥了他一眼没说话。 冯琛问，你叫我们来有什么打算？ 江沃就看着左文。左文抬起脸不耐烦地问， 你老看我干什么？ 你现在什么情况？ 江沃忽然转变话题。左文进来的心情非常糟糕， 我爸和我妈一定要离婚了，这几天吵着分家产，他们问我跟谁，谁都不跟。 冯琛劝道， 哎呦，别伤心，不值得。 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，生我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，要离婚了也没问过我的意见，现在把我当家具一样分来分去，凭什么呀？ 江沃不关心左文的家庭纠纷，他话锋一转，口气不容置疑， 你马上去江南市。 啊？ 左文瞪大眼睛， 现在就去买票，越快越好。 江沃说。 我去江南市？ 左文没回过神儿。 你要赶在警察前边找到张盼宇。 江沃说。左文不禁退缩了一下。 江沃说，我从小跟苏峰塔在一起，太了解他的性格，他那个人非常单纯，想问题简单，长期困于懦弱，可是偏偏又会表现出执拗顽固的作风，冲动起来不计后果，典型的失败者。我爸说过，他那个物种不适合在自然界生存，面对这么个奇怪的家伙，警察也需要适应一下。 冯琛问， 你觉得苏峰塔不会马上向警察招认？ 对， 一方面是他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，干脆就表现得软硬不吃，另外他坚信一件事，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了不起。 是的，他这么做一定有个精神支柱，那东西支撑着他，让他不顾一切。 左文插话， 那我还去江南市干什么？ 无论怎样要先找到江盼宇。江沃忽然笑了笑说， 哼，你爸和你妈闹离婚，导火索是因为你爸迷恋声讯主播，说不定你爸和张盼宇聊过呢，张盼宇勾引你爸，这种事儿有可能，他是破坏你家庭的一个因素，你不想报复吗？ 一旁的冯琛是明白人，知道江沃这样说毫无依据，但左文却被激怒了，马上应了，对他来说可谓新仇旧恨一起算。 到了那边我怎么做？ 左文问。 你直接去蝶恋花声讯台，女孩子容易得到信任，就说你寻找表妹，先在台上打听到张盼宇的住址，然后去对付他。 怎么对付啊？ 张盼宇现在认不出你，你怎么都行，但是别伤害他。 我有用。姜沃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命令。左文不满地扁了扁嘴，可他注意到姜沃的眼神，低下头。冯琛说， 左文一个人去很危险的。 去旅游而已，有什么危险？ 姜沃扫了冯琛一眼，你怕左文一个人对付不了张盼宇？这个问题其实是给左文听的。果然左文怒气冲冲地说， 哼，那个贱货，我把他弄死都是轻松的。 姜沃的眼眸里射出森寒的光芒，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？ 哦，左文垂下眼皮，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收拾他，轻而易举。 姜沃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 哼，我就知道你行。 冯琛把话题拉回来， 江南市的警察肯定会从苏凤塔嘴里问出什么，而且会联络这边的警察， 所以我说要抓紧时间抢在前边找到张盼宇。姜沃说， 万一警察知道有人暗中寻找张盼宇怎么办？ 冯琛再次流露出担忧之情， 警察不是神，要按规则办事儿。 这边的警察去了以后，要和当地警察沟通配合，根据线索一点点摸排查访，这都需要时间。苏峰塔越拖延，对我越有利。 好吧，我这就走。 左文站起身，积郁在心头的怨气，他需要找个缺口释放。 左文，我向你保证。 姜沃站起身，走到左文面前，微微俯视着他，神情变得异常庄重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一定会加倍补偿你，不仅是我，冯琛也一样，以后我们的命运就捆在一起了。处理了张盼宇的问题，咱们三个人该举办一场成人礼了。 你都说好久了。 左文瞟了姜沃一眼，总说要办成人礼，什么时候？ 你确定你已经发育成熟了？ 姜沃用玩笑的口吻说，但没有人笑。我走了。左文的手放在门把手上，我一到那边马上联络你们，平时要注意隐藏身份，记得戴假发眼镜，说话方式也要变。你扮演的是张盼宇的表姐，要显得成熟一点，不要让人看出你是学生。 姜沃最后嘱咐道。 我知道。冯琛送左文出去，姜沃站在窗前，外边又起风了，左文的马尾辫在风中扬起。姜沃坐回到书桌前，思忖良久，还有件事需要他来办。左文抵达江南市，找到了蝶恋花声讯台，但张盼宇已经辞职了，据说可能是受到某位顾客的欺侮，因害怕而辞职了。公司不允许接线员把同事的情况告诉顾客，比如姓名、年龄、联系方式等等，但左文例外，他是张盼宇的表姐，顺利地从一名接线员手中拿到了张盼宇的传呼号码，遗憾的是联系不上。那个接线员又向左文提供了张盼宇的住址，左文找过去却发现已经搬家了。他说张盼宇平时不与同事交往，极力保护私人空间，大概只有经理穆航比较了解。左文见到了穆航，请穆航协助找到表妹，但穆航似乎不信任左文，含糊其辞。左文想不出更好的对策，又不能强行索要，只能暂时等待。姜沃表示理解， 虽然很着急，还是要沉住气， 穆航是唯一的机会，别把他惊飞了，坏了大事。没听说警察去过声讯台，看来苏峰塔还没招供。左文说， 如果警察去了，就说明苏峰塔已经想通了，宁肯永远失去张盼宇，也愿意让警察护送他回来。 那怎么办？ 警察迟早会来的，只要一问穆航，穆航肯定不敢隐瞒。 哼，苏峰塔不是还没想通吗？ 江沃冷笑一下， 那个剑种从来没得到过什么，这次好不容易拥有了张盼宇，怎会甘心放手？ 那我多想想办法，从穆航这里入手，尽快搞到张盼宇的下落。 另外，你在台上找两个女孩，跟他们交朋友，只要有警察去台上打探消息，叫他们马上通知你。 知道了，左文说，我这边一有情况马上跟你联络。 与左文通话之后，江沃忽然感到一阵焦灼。如果两地警方的信息对接，江南市的警察发现苏峰塔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，苏峰塔就不可能继续顽抗。也许已经发现了，也许那个姓牛的强迫症警官已经赶往江南市了。成败只在这一两天。不过往好的方面看，警察一旦确认疑犯出现在江南市，那么对于苏家的监控便会撤销，这是危险中的一个机会。江沃要利用这个机会进入苏家。又等了一天，晚上江沃前往苏家。起风了，风中弥漫着尘土，江沃把棒球帽压低，侧身而行。江沃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，一旦苏峰塔被押解回来，肯定要求见到母亲，那时江沃便失去了主动权。靠近苏家的街角，江沃藏在楼房的影子里观察许久。院门前一片死寂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，一盏昏黄的路灯伫立在围墙一侧。为了谨慎起见，江沃不打算从正门进去，这么晚了，孙刘花即便听到敲门声也不可能开门，而且敲门声会惊动街坊邻居。江沃戴上手套，悄悄绕到后院墙外，他知道怎么进去。从小和苏峰塔在一起，苏家就和他家一样，两个小朋友能用七八种方法进入对方的家。五分钟以后，江沃置身于院内，注意不留下自己的痕迹。他悄无声息地来到仓库前，大门虚掩，里边传来猫叫声。江沃以前进过仓库，了解里边的布局，可他没有贸然闯入。父亲生前曾经告诉他，苏家仓库里藏着秘密，但父亲没有说出详情。江沃猜测父亲不愿意说的原因，一是父亲觉得江沃还太年轻，没有能力支撑这么大的秘密，二是父亲在保护江沃，不需要江沃分担危险。第三个原因，父亲是在保护他自己，因为他仍然不信任儿子，认为儿子会泄露秘密，甚至可能会利用那个秘密。这和古代帝王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如出一辙。当初父亲向江沃承诺，等到成功以后会告诉江沃一切，到那时江沃只要享受成果就行了。可惜父亲的生命齿轮突然崩断了。江沃忽然离开仓库大门，反身前往苏家主屋。他先在门边站了片刻，酝酿情绪，等一会儿他必须让孙刘花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，从而失去判断力。江沃突然开始敲门，他能想象到孙刘花被敲门声惊醒的模样。孙刘花立刻打开门，以为是儿子回来了。 你， 孙刘花茫然不知所措。 阿姨，出大事了。 江沃说。 你怎么？ 孙刘花浑身哆嗦。 我要躲过警察，好不容易进来的。警察？苏峰塔被抓了。 江沃瞪着孙刘花。孙刘花往后一仰，后背贴在门框上。 小峰， 他还袭警，用刀子扎伤了警察。孙刘花顺着门框滑坐下去。 本来要是自首的话可以轻判，苏峰塔不但不自首，还对抗警察。 江沃停顿一下，盯着孙刘花接着说， 苏峰塔本来就是杀人的罪，又袭击警察，肯定是死刑。 死刑？ 枪毙？ 江沃蹲下来攥着孙刘花的胳膊，突然哭了起来。 阿姨，我从小和苏峰塔一块长大，